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448集。今天也是情 bug。 江主任， 左秋荣看着中年男人失声开口，研究院的负责人江主任，左秋荣怎么可能不认识？江主任看了看左秋荣，他不认识叶师兄，但认识秦冉。左秋荣面生，肯定不是两人中的一个。江主任只是朝他颔首， 两位可以准备一下吗？ 江主任看向实验室的另外两人，语气十分有礼。早上接近七点的时候，陆院士跟廖院士就走了，临走时对叶师兄说过，研究院的人不久就会来找他，只是一上午过去了都没有人来，实验室的几个人都认为那些人不会来了。谁能想到午饭刚过，研究院的人竟然还真的来了。秦冉还在戳着手机，徐校长那边一直显示着正在输入中，但一直没有回。他看了一眼，就把手机咚的一声扔回桌子上，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来一个蓝色的文件夹。叶师兄，这些是你给我的资料，我重新整理过的，要麻烦你跟他去一趟了，我这边还有其他事。 小师妹，这不行。 秦冉随手把文件夹递给叶师兄，叶师兄回过神来，他下意识地拒绝。这种情况下，谁都知道去了研究院才能被一行研究员们记住，尤其是那中年男人说机会十分难得。见叶师兄没有接，秦冉拉开凳子站起来，直接把文件夹拍在他的身上，不容拒绝。你去。门口的江主任还在等着，秦冉那样子是坚决不去了。叶师兄最后沉默地看了秦冉一眼，什么也没有说，他拿着文件夹跟着江主任出去。江主任知道这是研究院那几个院士都看中的人，对叶师兄的态度热情有礼，顺带让了一条路出来。两人越过门口，不远处看到了十分僵硬的左秋荣。叶师兄走后很长时间，他还站在原地没有回过神来，呆若木鸡。刚刚江院长的话他听得一清二楚，方院长的车就停在物理实验室外面，能让方院长都出动了，秦冉肯定发现了什么东西。叶师兄今年被评为研究员四级，基本上是板上钉钉了。江主任是研究院的负责人，是他跟叶师兄都要仰望的人物。回想起来江主任刚刚对叶师兄的态度，叶师兄年底被评为研究员四级已经不是左秋荣最惊讶的了。他能够想象到有江主任还有几位院士同时看好的叶师兄今后的路途将会是如何坦荡。原本他也有这个机会的。左秋荣的目光转向正在看手机的秦冉，若他不知道这件事也就罢了，可当初叶师兄不止一次跟他说过秦冉的事，那时候的左秋荣满心被嫉妒吞噬，根本就听不进去。一个摆在面前唾手可得的机会就这么被自己摒弃了。左秋荣蹲在地上，把头埋在膝盖里，坐在椅子上的秦冉心无旁贷地打开文件。手机上一直在输入中的徐校长终于发过来一句话。 谁？ 秦冉放下按在键盘上的手，单手戳着手机回复。我师兄，实验室的。那边一直磨磨唧唧的徐校长这次回复得格外爽快。 把资料报给我，我现在就去申请。 秦冉挑了挑眉，把叶师兄的基本信息发过去。徐校长的申请还要一两天的审核，秦冉想了想，也没有跟叶师兄说，决定等审核下来再问问他这件事。他们团队本来就四个人， 再多一个叶师兄，效率应该要更快一些。叶师兄虽然什么都没有说，但秦冉也能感觉到他跟左秋荣之间的矛盾大多数来源于自己。与此同时，研究院穿着深黑色中山装的老人站在研究室门外，看着里面一群研究员，眸色渐渐转深。身侧的中年男人转身看向老人， 方院长，那秦冉 宁海镇的人。 方正博转过身，他声音特别哑，听上去略显刺耳。 真的是他？ 中年男人面色一变。方正博抿唇，站在玻璃窗外看着里面，好半晌才转身开口。 有联系到博物院的人吗？ 博物院的院长跟我们打马虎眼儿，他们说找不到。 中年男人回过神，皱眉道： 怎么可能？ 方振博的声音很缓，语气平淡。 你继续盯着。 论器材，没有哪里比得过研究院。廖院士跟叶师兄一行人在研究院待了一天都没有回来。晚上十点，程木来接秦冉回去。这两天程俊也很忙，除了博物院那边，还要时刻听程卫平对秦灵生情的报告。秦冉停在玄关边，换了一双拖鞋，又脱了外套，随手挂在一边。程木跟在他身后进来。 秦小姐，厨师留了宵夜。 秦冉拿着沙发上的抱枕坐下，头往后仰了仰，伸手按着右手的手腕。闻言稍微抬了抬头，语气略显疲惫。 不用了。 程木充耳不闻。他去厨房把夜宵端进来，放在秦冉面前的茶几上。秦冉抬头，面无表情地看向他。 俊爷吩咐的。 程木连忙开口。程金教他的新技能，其他不好使的情况下，在两人面前搬对方就行了。 行吧。 秦冉拿着勺子慢吞吞地吃着。程木又想起了什么，走到一边拿了厚厚的三叠文件过来，放在秦冉手边。 我今天去医院时是秦管家给我的，好像是什么选拔资料。 这东西是给秦冉的，程木也就没看，一直秘密保存到现在。选拔？秦冉一手拿着勺子，一手翻着三叠文件。应该是秦四爷出给秦灵的难题，里面是一堆程序文件，繁琐复杂。秦冉看了第一面，就随手放在一边。 哦，秦管家说了，让你把它看完，内容应该有些复杂。 程木坐在一边，认认真真地把秦管家的话说给秦冉听。秦冉挺敷衍地点头。 知道了。 他吃完，程木把碗碟收到厨房。再出来时，秦冉还坐在沙发上，腿上搁着个电脑。程俊也还没有回来。 秦小姐，你早点睡啊。 程木跟秦冉打了个招呼就下楼。他明天上午跟老园丁约了商量花木的事，程木决定晚上要多做一些功课。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